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人在做来，天在看，举一必须得反三，事故现场清理完，谁的责任咱得抓紧办。这是天津爆炸事故的新进展。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，专门听取这个天津爆炸事故情况汇报，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那么另外呢，说这个812这事故核心区已然进入有关人员了啊，进行清理了，核心区进入清理阶段。到目前为止，爆炸事故一共造成的遇难者是114人，其中已经确定身份的是107位，包括公安消防人员19位，天津港的消防人员37位，民警7位，其他人员44人，未确认的身份的有7人。正是人在做来，天在看，丹心必血金不换，身陷敌营心在汉，跳出庸俗得失观。什么意思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发文了，说是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那个领导干部，要跳脱庸俗的得失观。反着说，什么是正确的得失观呢？比方说苏武牧羊，汉苏武啊，文天祥、文丞相、留取丹心、赵汉卿，从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，到热心的群众见义勇为，均为舍小利成大义的得失观，这都是咱们这个社会的精神脊梁，筑起了国家的价值高低，是吧？今天咱们就必须得弘扬这个啊！你这个样的胸怀，京戏里头有没有啊？太有了。先说啊，人民日报举那个例子，苏武，嘿，这个那是一出名剧啊。是吧？身困沙漠苦海，依然思念着故国故乡，这是苏武，苏了大人。那么留取丹心赵汉卿的那位文丞相呢？嘿，也有啊，也是一出名剧呀。这些位都是古代的先圣先哲，唱响了人间正气歌。那么话说回来，当今之共产党人 相信他的思想境界理应更高。那位问了，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太有了，是吧？您忘了那句了？哪句呀？共产党员， 十个兵兄党党党团，团结中南挑战前，已经要打碎千年铁国连，为人太不难啊！万代幸福团结。 是人在做来天在看，付诸行动难不难，请把位置换一换，必须准点儿。都下班啊，听我这语气词，这最后是个问号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。话说头几天咱们节目也念到过，郑州说他们这个有一个区工商局的办事员快下班了，那个来办事的群众啊等了半天，好容易轮上他了，刚把材料递过去，那边来了一句，哎呀呀呀，快快别耽误我下班，听见没有，我有事儿明儿办。哎呀，等半天了，等半天了，我这我管不着，我一秒钟都不能等，我准点下班，知道吗？我拎包就走，别拦着我啊，喝好吗？引发了热议。说是要是严格按道理来说，准点下班他没错啊，问题在于您是服务窗口啊，政务系统的末端，理应方便群众，是吧？真的就多一秒钟都不能等吗？即使您有急事儿，是吧？吉祥戏院啊，看刘巧，嗨，那说相声就那个意思，即便您有急事儿，能不能用平和的态度跟老百姓解释清楚呢？是吧？对不起您啊，我给我爸爸抓药去。是吧？您这个矫情，准点下班，他那边七夕不办离婚，这不乱套了吗？谁七夕不办离婚啊？还有这事儿呢？你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昨儿个不是传统节日啊，七夕吗？七月七，七巧节，牛郎会织女啊。对了，说这一日啊，哎呀，福州市鼓楼区民政局人家说了啊，据说他们这个地方历史上这民政局赶上这个日子，他就真的就不办离婚，结婚的可以，离婚的请回。怎么呢？你看牛郎织女，我们能让他们离了吗？我们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是这跟您办公这他有关系吗？咱说实话啊，这个合着您就讲这个理儿是吗？但是人家要是赶上这天，人家一定要离呢，您这不是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给群众添堵添麻烦吗？七夕不办离婚，貌似名正言顺，要我来说实则是滥用公权力。什么意思？试问您七夕不办离婚，这离婚的就少吗？人家要真有急事儿，必须在这天办手续，难道说就是为了您这个任性而耽误了吗？话说回来了，离不离婚是咱民政局不给办他就能左右得了的吗？回去想一宿就真不离了。那么这位问了，那离不离婚他谁说了算呢？白娘子啊啊， 你。 街上开车不要命，地铁里抢座还特别拧，大打出手不能停，原来他有精神病好吗？真事儿吗？可不是吗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19号晚不省山东潍坊大街之上，嚯，疯了，一辆越野车，哎呀，这家伙就是不管不顾啊，没头苍蝇似的，叮当叮当叮哐哐，一口气连撞26人，之后还逃逸，最终造成5人死亡的惨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真疯了吗？啊，对，真疯了。嗯，犯罪嫌疑人逮着了啊，这个人呢20来岁，说是警察弄着他之后呢，一检测排除了酒驾和毒驾，后来一打听他开这车是他爸爸的，他怎么回事呢？当地公安机关发布了一个通告，说犯罪嫌疑人已然被刑事拘留，说他爸妈反映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孩儿啊有精神病啊，而且近期是行为异常。哎，行为异常你不看着点，这玩意儿开车出去撞人是吗？这个监护人也是有责任的。你说没有没有没有，20多岁了，是他要精神病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嘛，他有病啊，你合计合计，没有行为能力怎么办呢？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，上海地铁上的又上了一个貌似有病的，有病没有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个行为一般人做不出来，上了一女的，手上还绑着绷带，一上地铁啊，啪，一臀部就坐在一小姑娘身上。哎，你看着这有人。哎呀，我不管哪个，我就我爱坐哪坐哪，别这样，这有人。你看我这手坏了，哪儿坏了？手坏了还不让我坐吗？你这讲理吗？好吗？竟然动手打人，他不手坏了吗？可说呢，边上一胖阿姨都看不下去了，上去一把气，你看，把这打人这女的给拽边去了。不是这人是有毛病吗？可说呢。还有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郑州金水路上头几天，说是有几个女孩子，大姑娘啊，大街之上没任何来由，看着一陌生女子，几个人上去噼啪啪噼啪喝着个揍啊，哎呀，打的把姑娘打的脸上跟花瓜似的。警察来了，干什么？你们认识她吗？不认识。那你干嘛打他呀？他长得太漂亮了，警察同志，我去，这是理由吗？哎呀，他年轻漂亮啊，我受不了啊，什么人性啊这是？还有呢，是吧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重庆商报的一篇报道，话说是头几天重庆轻轨之上来了娘两个，妈妈岁数也不大，小男孩3、4岁，一上车往地下一蹲，刺儿尿了，大伙说哎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这站台上有厕所，你干嘛呀？嗨，孩子当妈的还安慰大家，别，淡定淡定。什么叫淡定？听我，我们孩子要尿，他我没办法啊。你看了没有？他家大人，他还没办法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人在做来天在看，举义必须得反三板。我是立新，短信回复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言道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专门来听取那个天津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情况汇报。新浪腾讯说这马事的时候，特别强调习近平就天津爆炸事故提出要求，要彻查并严肃追责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王岐山同志谈党的巡视监督，他言道是宁断一指不伤九指啊。新华网说这个天津港爆炸事故最新进展，说是发现死鱼的河段没有检出氰化物啊，另外说是有这么条消息啊，中央巡视组在河南被层层拦截，怎么回事啊？但是当地官方却回应称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渠道是畅通了。怎么个畅通法呢？台湾各界严正批驳李登辉在炮媚日言论，金正恩命令军队进入战时状态。新浪网说的是那个王林涉嫌非法拘禁罪已然 被批捕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大标题还是习近平同志就这个天津爆炸事故说了啊，彻查事故责任，严肃追责。本市115个部门晒三公，公务接待费这个大幅的压减，哎，好事啊。京华时报说这个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后天要预演，是吧，就是很多地方啊要有这个交通管制啊，地铁会有停运啊等等吧。另外呢咱们看看啊，这是北京晨报说是，哎，这就来了，有一通知，周一啊，不是周一，说错了，周日星期天上午地铁一号线停运。新京报说呢，这不是单双号了吗，打昨儿开始的，是吧，说是有那个司机啊开着那车，他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是假忘了啊，反正怎么回事，闯限行被民警给查了。咱说啊，这就别抬杠了，就这么几天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把这几天度过去，哎，您说说看，难道说不好吗？来看今天大报的内容，这个人民日报啊，整个一个版刊登了王岐山同志的一篇文章，大标题发挥巡视监督作用，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啊，这个文章挺长的，大伙儿去看一看吧。人民日报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啊，也是一篇言论，就是说让律师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，对律师队伍一方面是严格管理，再有一个是加强建设。那么人民日报呢也发文说到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，是吧，我们得用国民教育传承抗战记忆。严格的来说啊，认真的来讲，就咱们国家啊用这个国民教育来加强公众的这个历史认识，这方面还有提升的很大的空间，是吧。光明日报就是科普了一下，说那氢化钠可能导致毒雨吗？下雨都带毒啊，啊哈，说这个啊，雨水当中不会含有氢化钠，这大伙放心啊，京津地区啊这个地方也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，是吧，料也无妨，千万不要信谣传谣啊。 我贾建在北京工作，我们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。 我叫何海东，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，让我们铭记历史，我希望祖国以后更加繁荣昌盛。 我叫高桥，我个人还是希望中日关系是友好的。 我叫古阳，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挺好的，我很庆幸生在中国。 2015年9月3号，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， 让我们重温胜利，捍卫和平。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扔了，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 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。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好，下面呢咱们来看这个一句话新闻啊，都是一些个比较重要的托付。这是今天的北京青年报整个一个版，我看了看是 A9 版。对，这个周末呢咱们这个大会的这个预演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哈，包括一些比赛之类的啊，它可能会导致多条的道路交通管制，这个情况呢有一个汇总介绍，您可以去看一看。京华时报说是单双号限行之后，这个地铁的客流量比上个星期增长大概其一成，还行。京华时报说这个德胜门地区完成了5项疏通拥堵的这个改造啊，说是哎不错，京藏进京方向拥堵缓解了啊。另外这个公交场站也通车了，那么二环的因为这个德胜门这块的拥堵呢也是得到了缓解，这个不错。 还有一个啊，给小胖墩的孩爸孩妈们提个醒，哈哈，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说是调查显示啊，就是咱们北京啊，小胖墩那胖孩子超过60%高血糖。哎呀，你这个他得注意呀。可说呢，今日人物哪位啊？蔡振华。哦，知道知道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是吧？现在的中国足协主席干嘛说现在的呢？因为很快足协就要选出他的新主席。那么蔡主席有何打算呢？人家说了，公开表态有意竞选足协主席。那就是说这还是要经过一场竞选的。要这么来说，希望这个选举公开透明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奶奶，您听我说。 这个很多朋友啊，短信上头是吧，8439啊，讲了他下棋过程当中的奇葩经历啊。你别说，您这个棋艺还真是见长是吧，您这棋艺跟杨振华老师当年说那个段子有得一拼啊。4548说是给我们电台领导提了个建议啊，说是我呢立新哥们儿我本人在新闻广播做这个读报节目，显得大材小用了啊，说以他对京戏这么大的喜好，应该将他调到文艺广播，发挥他对京戏的精通和研究，足以满足他的爱好。您算说对了，但是您这话说晚了，因为之前呢我跟我们领导提过这事儿，被我们领导给否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领导觉得您在，就是我啊，说立新在新闻广播放京戏更能发挥它的作用是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闻广播的京戏少，相对于文艺广播。哈哈，4903，公务员就要做人民的公仆吗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？是吧？9534，哎呀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这那疙瘩，哎呦，是，哎呦，您这话说的就，我觉得就听着就外道了啊！说是强迫他听京戏，哎呦，哎呦，嘿嘿嘿，大伙来评评理呀！哈哈哈，这是行吗？这个，哈哈，这是这么码事吗？魏丽。啊，魏丽说，谁说的啊？谁说的？就是听众朋友吧，开个玩笑，不当真啊！大伙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哈哈，杨森啊，报道来了，不发表意见啊。李桂如是吧？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茉莉啊，京戏唱得好是吧？刚才我不还给您来了一句杨子荣吗？是吧？哈哈，当然跟人家那个佟祥宁老师那是比不了啊。玉园是吧？要理性不要任性啊，志愿者是吧？这个也这意思啊，嗯，是吧？龙哥。啊，说是平常说那个挨家看电话收音机啊，什么意思没明白，看电话看电视吧。秀猫啊，说是这个白蛇传是啊，您说的这演员我不熟是吧，应该是王蓉蓉演唱的啊，这是一个名角是吧。还有这个谁啊，趴趴熊，真是啊，说有些个不正常的那个人是吧，加强管理吧，得给他们治病啊。敏敏啊呀，这贺难啊，哈哈，微笑老宋，哎呀，还有福天日盛说问我长得帅不帅，这个您去问刘德华，嗯，认识我啊？不认识，就是您看他长什么模样啊，那位说你就长什么模样啊，我们俩人差距太大了。呵呵，好，但是踢人家干嘛，就开个玩笑吧。幺幺直桃，北京二马，嗯，王印自冰晶，呵，给我叫好来喽，哟，唱得好，哎呀，您看您这拉活的过程当中，哎呦，您受累了，龙行天下啊，这位朋友，还有十的人啊，说这个真是啊，宝库啊，京戏那是咱们祖国文化，真是大宝库，哎呦，得好好放，是那意思啊，是啊，很多朋友啊，抓紧时间吧，嗯，哎呀，这事儿真是太让人觉得扼腕叹息，怎么回事？这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说是在这个咱们北京通州张家湾那附近有一个凉水河，您知道吧？哎呀呀，最近淹死了一对小姐弟，小学生，姐儿两个外出玩耍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踩空了呀，还是就是想下河去游两把去啊？下了水之后，结果不幸落水溺亡。哎呀，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啊。倒不能说每年夏天，反正还真是隔一些日子就有这样的事情，